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致敬，外国杂志和报纸近日批特辑发表了文章。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第6期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批了特辑。杂志还编辑了未来科学家大街、科学技术殿堂、平壤育儿院、爱育院的图片。巴基斯坦的选举时报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关爱人民、爱护后代的精神。